现在是4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风和盛空，最美的声音。 五级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五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855630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吟歌。1033广播书场。 林公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，不对啊，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，还不过去见礼吗？白云瑞真傻了，瞪着两只大眼，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，心里都不住地想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？莫非林空和尚跟我开玩笑？但是仔细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，非常至诚，云六也知道，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。难道这真的？公野寿长也过来了，拍拍云六的肩膀：“孩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？林冲老和尚说的是真的。”那个老道也过来了：“无量天尊，云瑞，他们二位没骗你，说的全是真情，贫道才是你的师父。”云瑞一抱拳：“三位，我都懵了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请问道爷，您是哪一位？”老道一乐：“好孩子，要问清楚，这不算不对。若问贫道是谁，我自幼出家，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，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，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。”白云瑞这脑袋嗡的一声：“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夏侯老剑客呀，早就听说过。”不管是凌空还是公野寿长还是白福，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点过，把这夏侯人呢说的神乎其神，简直他不是个人，是神仙了。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？这也是真的吗？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？因为这个夏侯人太了不起了，现在练武术讲究5宗13派81门户，夏侯人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 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，就是形意门、八卦门、太极门。在八十一门武术当中，它是尖子，那是正宗啊。夏侯仁的老师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。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八十一门呢，因为他是大弟子嘛，早晚他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。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，你不管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某某人要提起夏侯仁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。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，你高啊，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？有的人还起誓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做了亏心事，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。可见夏侯老剑客的身份有多高了。故此云瑞这才吃惊，后来老道这一报名，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，腿软跪在地上，老师在上，弟子给恩师叩头。好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，闪目一看，前面有块石碑倒了，横在树根底下，正是最好的座位。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，让他坐下。宫野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。夏侯仁就说，云瑞啊，别看你管我叫老师，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，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，你自然就明白了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夏侯老剑客讲完了，云瑞这才明白，哎呀，拉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。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，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？闹了半天呢，这几年都在演戏。事情发生就在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。前些年普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。夏侯仁赶不去吗？一直进了宝观，来在莲花台前向老师施礼。恩师找我有事儿吗？蒲老剑客说有点事儿。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？啊，我早知道。白玉堂为国捐躯，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。据为师所知，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润。这孩子年纪不大，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，四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。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，死的也够凄惨的。平时打算栽培他的后代，把白云瑞培养成人。我年岁太大了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。你要收白云瑞为徒，传授他峨眉的武艺。将来呢，你有升天的那一天，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，你看怎么样？弟子遵命。夏侯仁领命了，但是呢，他又问老师：“师父，这个道听途说， 不易见准都那么确实，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，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，门户也大，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，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，我就收他为徒，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。如果不是那个样，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。普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，所以就点头答应了。夏侯仁回到白云观，左思右想，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，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，问这孩子多大了，究竟怎么样。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啊，暗地之中了解白玉烈以及他们家的情况。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，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，随时禀报夏侯仁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，要弃武就文，老剑客觉着好笑，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，天天晚上偷着练，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，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，抽空让孩子自己练。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，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，这孩子确有出息。白云见过夏侯仁一听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吧。可是自己身份太高，庙上的事也多，不能离身呐、啊，怎么办呢？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，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林通，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公野寿长，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，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，当然这是开玩笑的，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。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，夏侯仁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，求这二位给代劳，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，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，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。林龙老和人说，这么办，我先去。好吧，头三出没好戏，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，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，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。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家岗。事情多巧，正赶白云闹病，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。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，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近了一步了。林公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，吴奶奶也同意了，云瑞更高兴。爷儿俩在一块待了二年，这二年的时间林公偷着这么一看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这白云瑞太聪明了，一教就会，举一反三，二年的功夫把林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。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，都希望徒弟有出息，越这样他越高兴。到了二年头上，林空已经差不多了，我得回去见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把这事跟他说说，看他打什么主意。他假装借口说，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，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，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。 云逸哪知道这些事情？等林冲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，见着夏侯人，把情况如实一讲，夏侯老剑客大喜，感谢林冲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，哎，给他砸下基础了，像盖房子似的，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。第二路是公冶寿长的了。公冶寿长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您呢累了二年了，我再去看看。我呢多说一载，要看这孩子真行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，您是非收不可，我去瞅瞅。”公冶寿长这才到白家岗。他说：“冯僧拒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，瞪眼胡说八道。”白玉哪知道真假呀？所以他住在这儿，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。公冶寿长这么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深信林冲说的都是实话。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，将来可了不起呀！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。虽然说时间不长，但是公冶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、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。别人十年学不了，他一年就全学会。公冶寿长起身告辞，也是说的瞎话，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。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，如实地把这话都说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说？怎么回事？您呢？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，这徒弟非收不可。没有，说实话，要不是您的意思，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。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。好吧，按计划行事，让风僧最不提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炼劈，你先回去，随后我们就到，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。所以林冲先回来，要怎么刚到老白家，公冶寿长就来了呢？为什么公冶寿长到这之后，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？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。至于方才那场比武，那是假的，无非让白云瑞开开眼。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，光教不行，你再看看怎么伸手，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，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，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，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。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剑客等说完了，白云瑞乐坏了，啊，师父是这么回事啊！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啊！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，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。不过呢，我还有个要求。我说师父，您别生气啊！受人点水之恩，必须涌泉答报。林冲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，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，公冶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，我怎么能忘记呢？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，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？林冲乐的，孩子有良心，够个大丈夫，太行了，我这二年的劲儿没白费。公冶寿长也乐坏了，但是得问夏侯仁呢。夏侯仁瞅瞅他们两个，行啊，我这宝贝徒弟让您俩分去一半，我自己独占一半，你们看如何呀？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，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。这三个人非常高兴。云瑞一想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，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，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， 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。另外呢，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。就这样，云贵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。白福果然着急呢，一看少爷回来了，问经过怎么回事，云贵一说，白福这才破涕为笑。少爷，你真是洪福齐天呐，该着你走运，上哪儿找这老师去？你就花万两黄金，你去贵门去，人家也不能烧你呀、啊，人家什么身份？院里头是张灯结彩，先禀明五夫人，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，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。简短结束，把三位接到府里，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，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。当然了，吴奶奶在酒席宴前出来致谢，没有别的话可说。但是白云剑客你首先提出来了，吴夫人呐、啊，我收你儿子为徒，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，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弄好了就是八十一门的接班人。我呢有个要求，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，跟他师爷见一面，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，这是一件大事啊。我料还有一番举动，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，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。五夫人一听，这是往脸上贴金呢，便不识抬举，所以慨然应允。白云瑞一听乐坏了，窝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在笼子里似的，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，还去瞅瞅师爷，那焉有不高兴之理啊。酒席散了之后，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，次日这就登城。哎呀，云瑞走的时候，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，孩子远离家乡，出门在外多加谨慎，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，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，别忘了给家来信。哎哎，白福在旁边过来，夫人，我有个要求，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，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，多少的也有个照应。夫人一听，那太好了，云月还年轻，身边确实离不开人，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，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。其实白福也乐坏了，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，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，在他脑袋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，这回啊我都看看。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，路上无话。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，先到白云观。等他们一进庙啊，云瑞一看，可太有意思了，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，大老道、小老道、半的老道加在一块儿，那一千多个，出来进去全是老道。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。到白云观，给他们安排了住处。第二天，白云见过夏侯人，把庙上的头人、负责的全找来了，跟云瑞相见，告诉他们，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。你们要多加照看，这是我收的老徒弟。这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，心说师父您怎么了，您什么身份，您怎么还收徒弟，这小孩啊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，您的徒孙胡子都白了，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，找了个小师大爷，这不像话吗？可这帮人不乐意，不敢说呀。 白云见了夏河人给指引完了，让云瑞在这住了五天，然后又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。等一进云霄观，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，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，哎呦，这岁数可太大了，你看岁数大，腰板倍直，大眼皮低垂，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，浑然能有三尺多长，飘洒千金，头上戴着五佛冠金簪别顶，身穿八卦绛紫色的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老头是干净利落，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。云瑞一瞅，有两个女的，一个男的，这两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，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，百步的威风。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，头一个佛灵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，第二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，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，这是他三个亲师叔。云瑞看看白衣子，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，跟我差不多呀，哎呀，这有意思啊！不光我小，这还有小的。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，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，论技术比他高出多少倍去。可是他刚来乍到，怎么懂这些事儿？白云见着夏侯人，拜见了老师，然后给做了介绍。白云瑞一听，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。廖一夫跪倒了，磕响头，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，他大眼皮往上一撩，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，仔细打量白云瑞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云瑞进前来。哎，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，推到莲台前面，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，又仔细端详了半天。你就叫白云瑞，不错，正是我。好孩子，练了几年功夫了，这怎么说呢？要是正式学，三年多了；要是以前的事也加上，那也有十来年了。哦，乐意练武吗？乐意。比吃蜜还甜，好，你练练我看看。我白云瑞不敢练呢，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。风僧最不提凌空和宫野寿长几下子使眼色，那意思傻孩子，这地方你不练，你上哪儿练去？这是练武术的根儿，祖宗第二代是坐着的，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。白云瑞多聪明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好吧，师爷，我可练不好啊，你老人家多加指教。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，在收拾衣服的时候，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，心说话，这是武术上帝呀、啊！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，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，就我这两下子拿得出手去吗？我怕什么呢？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，我算什么丢人呢？干脆我就认真的练。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。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学的能耐练了一练，少林神掌、少林神拳、鸳鸯掌、金莲掌，哎，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呢他都练了。 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。 现在是5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松弛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磁力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，吃度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凌波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禄练完了刀，往莲台前一跪，等候师爷的训示。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，甭问，感到很满意。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，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话，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。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，阴天不带开晴的，你看见着徒孙，哎，他有笑容了。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，只要师爷满意，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。夏侯仁还真猜对了，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。停了一会儿，他这才说：“云瑞啊，你练的还可以。要说怎么精怎么好，现在谈不到，你还得好好学呀。我先告诉你一件事，戒骄戒躁，懂吗？孙孙懂的。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，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，你爹在日，若不是性交气傲，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的？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，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，不要自以为是。倘若你要骄傲自满，目中无人，师爷我是绝不答应。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。如果有长进，师爷高兴；如果没有出息，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。多谢师爷。白云瑞挺高兴，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，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。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吗？等他站起来，白云剑客夏侯仁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，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。白云瑞一听，哎呀，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，今年都见着了。哦，这小年轻的，这也是我师叔， 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。云月可乐坏了，给三位师叔磕弯了头。云月还挺会撒娇，师叔，这回没别的说的了，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，不教我可不行。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。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，云瑞啊，只要你好好学，你师父也高兴，你师爷也高兴，跟我们学没问题，要不好好学给你撵走可全都落空了。是，我一定牢记不忘。说着话他把小剑魔拉到一边去了。老师说，我听人们传言，这里边能力最大的就是你，别人都叫剑客，你叫剑魔，说我师爷偏心眼儿，那个能耐都交给你了，这是真的。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。云瑞不得胡言啊，这话不是该你说的，不过呢，我把师弟交给你，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，将来到了江湖之上，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，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，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。哎，这可您说的，你说话可得算数。那当然了。其实小剑魔啊，这一高兴嘴没打门的了，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，结果这个愿呢，早晚得还。到了下文书，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，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。那场乱子可不小，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，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衣子下山。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，可真出了力了。因为什么？就因为今儿这句话，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。您不是说过吗，势不可解，你不能袖手不管，现在你得帮忙了吧。小剑魔化符前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。这是后段书，咱暂时先不提。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，怕师父劳累，赶紧在这告辞，率领着云队公野寿长凌空白符离开云霄观回白云观。女剑客马凤姑、上云凤、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，这才回去。咱这么说吧，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，就不想离开了，把家呀早忘了。跟白福就商议，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？我在这学一天，就等于一年呢。你那跟我娘说一说，让她老人家放心，我在这多住些日子。白福一听也好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，这起身告辞，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。打这以后呢，白福就常来常往，回家住些日子，到山上看看少爷。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。这一年的时间，白云剑客夏侯仁又传授他金功。金功啊，就不是一般的武术，把那最绝的招、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。因为云瑞聪明，再有扎实的基本功，叫凌空和公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，所以教起来不费劲，一点就破。这一年来，白云瑞的功夫平定一声雷呀，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。这一天 白云见过夏侯仁，把云内叫到面前，孩子，春夏秋冬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，为师事情还忙，没有功夫总交给你，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，能老在山上学吗？当然不能，尤其你与洪府有份，与清府无缘，既不能出家当僧人，又不能许法为道人，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，学会了能耐还要祸卖帝王家，为国出力报效，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，让你下山探母，你看如何？云瑞一听啊，有点恋恋不舍呀，师父，您说的是对，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？这就说不一定了，光学还不行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，练达也是学问呐、练达也能长进。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，现在还很难说呀，你就安心回家去吧，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。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，蒲老剑客热情接待，让云瑞把到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，云瑞啪啪啪一练，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，非常高兴，这才叮咛白云瑞，第一戒骄戒躁，第二不准奸盗邪淫，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，更不能助纣为虐，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。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呀、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，也做了交代，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，云瑞是牢记在心。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，决定第二天起身走。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，真有点恋恋不舍，跟师叔小剑魔也见了面了，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，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，你可不能不管呐，到时候二指宽的小纸条我也来请你，放心吧云瑞，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，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。柏林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，云瑞啊，你放心就走吧，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也不能不管。哎呦，我谢谢师叔了，你可记住啊，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。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在这欢送云瑞，白云瑞回头一看呢，宫野寿长、林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，身份的关系，你别看这也是老师，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、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。云瑞一想这多不好，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，心说话，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，没人家我没有今天，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。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，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，白云瑞全都记住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说不尽的心里话呀，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。次日吃罢早饭，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，起身回家。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，师徒这才洒泪分别。 简短结说，又又回到家里了，见着娘啊，把经过讲说一遍，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儿哎，别看你爹早丧，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呐。你要记住你师爷、师父、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，你要有了出息，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。娘您放心，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，我也不跟我爹学，我师爷都说了，我爹骄傲，他死就死到这上了，人呢骄傲必败，人家有一技之长，那就是我老师，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。好孩子有出息，这就难得。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，个头也蹿起来了，现在就是成人了，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。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，待不下去了。什么原因待不下去？老师告诉了，得闯荡闯荡，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。他就跟娘商量，娘您放我出去吧，我打算到东京德良开封府，我去找包相爷去，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，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，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阴生，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，我也得去谢恩呢。娘啊，您答应不答应？夫人一听，可不是呗，孩子大了，不是当初小孩儿，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，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？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。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，家里的事儿太多，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，所以白福留在家里头，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，都是诚实可靠的，专门扶持白云瑞。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椅让白乐背着，自己挎着金丝龙鳞闪电披，白小儿给背着别的包袱，里头是更换的衣服，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，第二天起身奔东京。当然了，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，一直把他送到白吉港外面，说不完的心里话哟。白瑞心里头也挺难过，掉了眼泪了，但是决心得走，这是不能改变的。娘俩哭了好一阵，这才分别。白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，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。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，白瑞的心呢像开了两扇门一样，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，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，因为心里都有事儿，不敢在街上逗留，一直赶奔东京。在燕路之上，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。老百姓传说什么呢？张口白眉大侠，闭口山西燕子徐良，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。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属徐庆的儿子，这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。一开始白玉瑞听着有点碰耳朵，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，我得虚心跟人家学，嘴上是那么说的，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啊。心说话，我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，练武术的祖宗家，我师父上三门的总门长，谁不敬仰这老剑客，我几个师叔峨眉寺的剑侠，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，将来门长的继承人，我爹锦毛鼠白玉堂，我这能耐还了得吗？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，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，他有点妒忌。白瑞心里琢磨着， 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，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别看没见过面，我们也不外啊。见着面之后，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，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。我们俩也无冤仇，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，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，我还能学几招。您看白玉在这一路之上净想这事儿了。这一天到了东京了，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？一进开封府，白玉就大吃一惊，跨院有灵棚，里面三口大棺材，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，彻底鼠韩章，穿山鼠徐庆已经死了，死在一个假徐良，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。哎呀，白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。这个人呢，他心肠挺热，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，让白喜儿买个纸马相克在这祭奠，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，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两天。当然了，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，包大人亲自接见，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，就见白永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，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。所不同的，他是个孩子，说话有时候挺天真，惹人发笑，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。永瑞啊，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？ 是。 大人，我跟我娘都说好了，我现在是成年人了，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，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。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，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，把我收留才是。 好， 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，你看你来了多不巧，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，赶奔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涧，大脑块跟折扣分上下论高低。另外我最近得了个不幸的消息，也不能隐瞒你呀、啊、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啊，他怎么样？ 已经死了。 啊！ 白玉一听蹦起了多高啊，哎呀，他心里面跌了好几个个啊。包大人能说瞎话吗？云的脸也变色了。 兄弟，那他究竟怎么死的？死在谁的手中？ 包大人口打鼾声，哎，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。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，是燕飞的兄弟，十恶不赦的采花贼，还有那个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，他们都在跌云峰狼牙涧呢、啊。蒋平率领老少办差官正在前敌拼命，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，因此你来的正好，公馆正在用人之际。 大人，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。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，因为听云瑞介绍了，他受过名人的指点，这还不有决议在身，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。包大人点头，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，让云瑞带到怀上，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。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， 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，我得谢恩，看来时间紧迫，来不及了，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，等我回来，也就是凭着丁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，那时候我再朝见天子。包大人点头，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。当一进葵花岗，找到公馆呐，就是那座殿房，一瞅这街上怎么没这么多人，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，里边打得正欢。他骑着马，他高啊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。他不了解内情，一打听本地人，这才料之一二，故此大喊一声，跳进当场。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。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？话符前言呢、啊、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，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。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，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，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，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？这事情咱们都说过，不必再交代了。单说云瑞来到当场，见着蒋平蒋四爷，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，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。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，他这一报名，四爷一看，哎呦，活脱我五弟白玉堂。闹了半天这云瑞啊，这孩子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？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，蒋四爷更高兴了，白云生过来了，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。弟兄二人抱头大哭，哭罢多时，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，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，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，我要严惩这帮刺客。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，心里话，怎么这白玉堂就活了？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，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，不管谁他都不在乎，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？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，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了，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，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，看着后边那俩没，一个叫紫面金刚王树，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，他们身上都有绝艺，而且阴毒损坏，什么手段都有。孩儿啊，你不能等闲视之。